情晒一晒，阳光芒射耀四海。美美的心情晒一晒，把快乐传千里外。沿途的风景晒一晒，对这世界 say hi。正能量晒一晒，让世界充满爱。不开心晒一晒，对烦恼 say goodbye。甜甜蜜蜜晒一晒，秀呀秀恩爱。烛光晚餐晒一晒，分享我的爱。晒晒晒晒一起晒，晒晒晒越晒越精彩。晒晒晒晒晒一起晒，晒晒晒晒晒心花也开。 晒晒晒晒心花也开。